他挨着床沿坐下。累着了吧？ 许梦安的声音里满是倦怠。都说四十不惑，可是好些事情我是越来越想不通了。 因为姐姐吗？ 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气吗？ 那是因为什么呀？ 我做错了一件事，一件大事，我真不该把婉珍介绍给玉海的。 你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他们俩不一直挺好的吗？ 于海出轨了，我问过他，他承认了。 什么？ 医院里，老贾正小心翼翼扶着许梦欣的肩膀，两口子站在小西瓜的保温箱前，保温箱内小西瓜睡得正香甜，睡梦里小脚丫微微抖动。 欣欣，你看西瓜的眼睛是不是很像我呀？ 这晚老贾终于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，许梦欣愿意来看看自己的闺女了。许梦欣看起来仍有几分木然，她眼睛没睁开呢。 你瞧啊，她眼睫毛多长，我的眼睫毛就很长。 许梦欣瞧了瞧老贾稀疏的头发，你也就剩睫毛了。 看你说的。老贾转而柔声对保温箱里的女儿说，西瓜，妈妈是开玩笑的啊，以后你可不许跟妈妈学啊。爸爸头发秃了，那是因为要工作要赚钱嘛，爸爸要赚好多好多的钱。 真的要叫他西瓜吗？ 熊熊给取的嘛，西瓜蛮好的，多可爱是吧。 我想回病房了。 许梦欣转身，这个时候西瓜突然发出了一声啼哭，她醒了。哎，欣欣，西瓜醒了，咱们的西瓜醒了，你来看看呀，她看来是舍不得你走啊。 许梦欣犹豫了一下，这才转回身来。小西瓜看到妈妈，顺时止了哭声，竟然露出了笑容。 哎呦，你瞧，他笑了，嘿，他这是高兴呢。妈妈来看他，他高兴呢。 许梦欣微微下蹲，用一种很复杂的神情看着他的女儿。女儿的眼神很清亮，像是自带了美瞳，眉眼之间果然是有些像老贾的。老贾眉秃眉胖前，五官很端正，是个极有精神的男人，充满了活力，看起来什么都打不倒。当然那时候的许梦欣是年轻的许梦欣，没生过孩子的许梦欣，肚子上没有刀疤的许梦欣。可是现在这个刚刚生下二胎的女人，穿着宽大的睡衣，整个人都松垮了。没生熊熊之前，她是心心念念要成为辣妈的，事实证明他也做到了，甚至在怀上西瓜后他也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。没显怀之前，好多刚认识的人还以为他没结婚呢。那个时候他总是骄傲着抬着下巴说着，我儿子都上小学了，那肚子里又有一个，最好嘛是个女儿，儿女双全，凑个好字。然而现在的许梦欣，他的感觉一点儿都不好。 老贾抓过许梦欣的手，慢慢放到保温箱外壁。许梦欣本想抽回手，却不禁被西瓜的笑容所吸引了。 这是我的女儿吗？许梦欣仿若做了一场大梦，这场梦现在才醒。 西瓜，是我们的女儿。 我生了个女儿。 是啊，辛苦老婆大人。 许梦欣凑过自己的脸，仔仔细细打量着小西瓜。 欣欣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我想回家，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带着西瓜回家？我想熊熊了。 你这个傻瓜，你还在月子里呢。不过明天我们就可以带着小西瓜去月子中心了。我和大姐给你订了最好的月子中心，选了最贵的套餐。 真的吗？ 那必须的呀。欣欣，你是最好的，所以你也值得最好的。所以呢，我一定要给你最好的。 老贾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我总是伤害你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老贾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说什么呢？我是你老公嘛，啊，别哭了啊，月子里不能哭的，不然妈又该说你了。 让我哭吗？ 哎，你瞧，西瓜看着你呢，啊。 许梦欣抽泣着，强忍住泪水望着小西瓜。小西瓜抬了抬手，似乎在跟自己的妈妈打招呼。嗨，小西瓜，欢迎你来我们家，我是妈妈呀。许梦欣终于笑了。 李林还在劝许梦安，妈呀，这毕竟是他们之间的事，你还是少过问吧，啊。 许梦安从床上坐起来。婉珍做错什么了？相反，她对家庭尽职尽责，照顾着那么一大家子人。于海真的太过分了，你是没看到他的嘴脸，就好像一切都是心安理得的，连出轨都能振振有词。 什么？振振有词？他都说什么了？ 他说，于海说的那番话，什么喜欢黄思思是因为他像年轻时的许梦安，这些话自然是不能跟李玲讲的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虽然当年于海追求过许梦安，那是公开的秘密。见妻子没再往下说，李玲说， 你啊，把婉珍介绍给于海的时候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啊，你又不是预言家，就别自责了啊。你呀，你就喜欢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 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先想办法给婉珍找个工作。他们俩要是离婚了，对婉珍的伤害是最大的。以我对婉珍的了解，她要是知道了于海在外面这些事，那是非离不可的。别看她平时话不多，文文静静的，但她是块硬骨头，不会服软的，也绝对不会原谅于海的。 可婉珍在家待了这么多年，还能找到什么工作吗？ 怎么不能？ 哎，你呀、啊。 这时许梦安的手机响了，竟是贾母来电。大姐呀，我是熊熊奶奶，熊熊发烧了。 手机那头的声音很是急切，贾母是给熊熊洗完澡之后才发现他发烧的，非常的自责。如今儿子天天待在医院里照顾儿媳和小孙女，贾母实在不忍心再给他添堵了，何况孙子是跟着自己的时候生病的，他很是内疚，也害怕被儿子责怪。 可是这个精明的老太太在村里在家里里里外外那都是一把好手，到了医院呢就成傻子了。上回他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执意要一个人去医院，结果什么排队挂号取化验单的，搞得他头都大了，愣是在医院里团团转耗了半天。左思右想，贾母便只得求助许梦安。 许梦安在贾母心里就是妥帖的代名词，就好像是许家的大姐，什么都能处理好，她不怕麻烦，也不怕棘手，任何事都能做得顺顺溜溜。李玲跟许梦安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从卧室里走出来，经过餐厅的时候，发现李静和兰香正在吃饭，毕竟还有那么大一锅药膳汤没喝完，不能浪费呀。李玲急忙汇报道，姐啊，熊熊生病了， 我们俩得去一趟啊。 李静放下手里的调羹，微仰着头说，开车去啊？ 啊，对。 你开还是他开？李静看了许梦安一眼，接着说，你不敢开车，他这怀着孕能不开车最好，大晚上的不安全。 我们叫个车好了。 李静转过身对兰香说，那帮我把包拿来。 不是姐，你这 你就别去了，去了也不顶事儿。我呢开车送你老婆。哎，一天天的你们俩呢总有操不完的心呐。李林和许梦安对视，许梦安顿了顿才说，那就辛苦姐姐了。开的是李静的车，一路上两个女人都没说话，各自沉默着。到了贾家，贾母看到李静难免诧异，更觉得有些尴尬。前几天因为李静来医院看许梦欣发生过不愉快，还害得许梦欣剖腹产的伤口开裂，但是再看那李静就跟没事人似的，一把从贾母怀里接过熊熊，走啊，赶快去儿童医院，还等什么呢？许梦安是了解大姑子的，她一点都不觉得意外，搀着贾母说，走吧。 李静这个人对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很是模糊，却是个极有责任感的人。还有他易怒，可是呢他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。正如李静说的那样，他比弟弟李林顶事儿。因为有李静在，熊熊很快就被送到了急诊。熊熊他的温度不算高，是贾母太紧张了，医生给开了些药。 许梦安取了药，李静一把拿过翻着看，检查着末了才说，嗯，可以吃。等两个人把贾母和熊熊送回家已经很晚了。许梦安和李静并肩往停车场走，路灯很亮，照在李静的头顶，有簇白发很是分明。许梦安说，姐让你费心了。李静停止了脚步，面对着许梦安说，梦安啊，你是个孕妇，而且是高龄妊娠，这些本不该由我来提醒。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哪有面面俱到什么都能做好谁都能照顾得到的呢？是，别跟我在这儿试，嘴上说说有什么用。许梦安笑了，也对，你嘴上说回老家不也没回吗？李静瞪了许梦安一眼，你放心不下你许家的事，我也放心不下我李家的事，大家彼此彼此。好姐，彼此彼此。梦安，我知道你有好多烦心事，而且让你烦心的好些都不是你自己的事。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也这样，上有老下有小嘛，中流砥柱，当时觉得特别糟心，可是吧，等到现在再回头看，其实那个时候挺好的，充实，一天到晚总也忙不完的事，好像还挺享受的。不过呀，慢慢来，悠着点吧啊。嗯，姐好了，我们回家。 兰香见李静和许梦安相安无事回了家，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想来有文化的女人到底是好的，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翻脸，也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又和好了。不像兰香村里的那些女人，一翻脸就会撕破脸，撕破脸的话谁都不好看。 李云街也听到了老妈和姑姑回家的动静，她还在写作业，她翻着书本，这本教科书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她做的笔记，别人用功读书她也未必松懈，怎么就考不过他们呢？她忍不住划开了手机，点开了 QQ，QQ 上有条新留言，是一起学琴的小智发的，说过几天青少年宫的汇报演出，跟他表演四手联弹的同学临时有事没法上台了，想让李云街代替。云街不知该怎么回复，手指头在手机上很是戳了一顿，打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再也不弹琴了。又打了，好的，我先问问我妈。就这样反反复复 又全都删了个一干二净。 一个星期之后，许父出院了，兰香被李静发配到了许家小院，承担起了照顾许父的重任。照顾病人和照顾李林一家，在兰香看来这是两个概念，很显然前者的工作量更大一些。兰香的内心有一些别扭，她琢磨着该怎么表达呢，希望李家这边能给加点工钱。没曾想那个土暴发户老贾还真是个爽快人，要和李林家分摊兰香的工钱，这工钱算下来比在李家时还多了1000块。兰香自是美滋滋啊，简单收拾了点衣物，就兴冲冲地奔赴许家，准时上岗了。 兰香到了许家，许母是这个不让兰香碰，那个不让兰香动，反而嘱咐她去给许梦欣送吃的，连送的这碗鸡汤都是许母自己做的。兰香觉得有些好笑，便说：“迎接外婆呀，那月子中心里什么都有的呀。我听说呀，吃的全都是科学搭配的，有好几个人伺候欣欣呢。他们管他们做，我管我做，不碍事的。这鸡呀，是我托人找来的，正宗土山鸡。那个什么月子中心，他们还没有这种好东西呢。”没办法，兰香只好取了鸡汤往月子中心去。以前兰香只知道城里的有钱女人生孩子要么请月嫂，要么去月子中心，也听说过月子中心的花费如何大，服务如何好，但她还从来没有进去过呢。那前台的女孩听说兰香是预约过的，便带着她往电梯口去。这地方装修的高档不说，还很温馨。兰香不自觉放缓了脚步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叨扰了谁。进到电梯，兰香终是忍不住发出一句感叹：住在这里一个月少说也要20000吧。那女孩扑哧笑了：贾太太的套餐是我们这里最好的，打完折90000。 多少？ 90000呀。 啊， 兰香伺候人吃喝做1年都赚不到90000，别说90000，就算只给兰香20000，他也一定把许梦欣当姑奶奶伺候着。这人和人呢，还真是没法比。兰香生了两个孩子，都是在镇上卫生院生的，生完就回家，不外乎是比平常多喝了些鸡汤。生女儿的时候呢，家里境况极差，整个月子里就吃过1次鸡，孩子爸作死，还天天出去跟人打牌，好像生孩子这事儿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想到之前许梦安他们闲谈说起许梦欣可能产后抑郁的事儿，兰香直撇嘴，就这条件还抑郁，那自己不是早就抑郁死了吗？ 到了许梦欣住的房间，贾母和老贾都在那儿，那俩人只是处着，自有月嫂照看孩子，还有两个穿着护士服的女孩在服务许梦欣，像是要给她擦身子。许梦欣根本就没搭理兰香，倒是老贾叮嘱兰香把鸡汤放下，带着她和贾母去了另外一间房子。什么叫90000啊？90000只能住1个月啊！别说有3间房了，就是有13间都不为过。 这一间是个小客厅，沙发很软，兰香一坐下就站不起来了，便干笑着： 蛮好蛮好，确实蛮好。 许梦安回娘家看过许父，便急匆匆要走，刚走到大门口就被许母拦住了： 星期六的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都40岁了，不比年轻时候，这还怀着孩子呢，能不能安生点？你要不愿意待在这儿陪你爸，就回家躺着去啊。云杰姑姑不是要照顾你的吗？好的呀，那就让他好好照顾你一下。 许母这话是夹枪带棒的，许梦安自然能够理解亲妈，这段时间她真的太不容易了，有情绪才是正常的。

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这段时间许梦安特别理解自己的母亲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，有些情绪那是正常的。这不，说话间许母夹枪带棒地对兰香发表着意见。 妈，你可这真是误会兰香姐了，她就是不想闲着，知道吗？我能照顾你吧，不会耽误你们上班，也不需要你们来扮孝子。妈， 许梦安揽过了许母的肩膀说道。 说什么呢，我也想留下来陪陪你们，可我今天约人谈事了。这样好了，晚饭我过来吃，你跟兰香说下多弄点菜，我们一家子都来啊。那么你那个大姑姐也来啊？那我能把她一个人留在家吗？她那哪是来照顾你的呀，她是来当姑奶奶的。妈，看你说的，哎呦，妈这是心疼你。我知道了，妈，你最心疼我了。徐母这才高兴地笑了。知道就好，晚饭等你们啊，先把事情忙完再来，不急的，不急的啊。 这时候许父拄着拐棍慢腾腾地走过来，许富贵围着他打转，许梦安和许母要上去扶他，他站定摇了摇头说道， 我安能行。 他说的是我能行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是他中风后的口头禅。 爸，那我先去忙了啊。 啊，去。 许梦安约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婉珍。前几天许梦安给婉珍联系了一份地产策划的工作，今天要带着他去面试。没曾想带许梦安到了人家公司，等了半个小时，这婉珍才姗姗来迟。这家公司的策划部经理是许梦安的朋友，面试本就是看在许梦安的份上，见婉珍那么磨叽，经理有些不满。许梦安好说歹说，总算是让婉珍走了个面试的过场。孟安姐，对不起啊。 从房地产公司出来后，婉珍一直很歉疚。 我也想早点到的，可家里那个小的一直缠着我。哦，没事儿，婉珍，下回再有这样的事，一定要安排好时间。嗯，你看我今天穿的还行吗？行啊，就是下回换块手表吧。你这块表那么好，人家哪敢用你啊。 这是于海送我的。 婉珍说到丈夫，神情更暗淡了。 我是不该再带着他了。你出来上班的事，婉珍，我跟于海聊过了。其实我都想明白了，我要工作是我的事，跟他没关系。是婉珍，孟安姐，之前我想出来工作是不想被他看清，现在我不这样想了。我去咨询过律师，如果我有工作，两个女儿的抚养权才有胜算。婉珍，你说什么呢？孟安姐，你知道的那些事我也知道了，所以啊，我打算跟于海离婚了。 婉珍说她都知道了。许孟安并不感到意外，或者说这是许孟安早就料到的。可是再听婉珍往下说，许孟安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要被刷新了。原来于海出轨，婉珍并非自己察觉，恰恰就是于海的出轨对象黄思思告诉他的。黄思思给婉珍发微信说他和于海才是真爱，如今于海正犹豫是否离婚，很是纠结，让婉珍放过于海，给他一条生路。 这时的婉珍看起来倒是心平气和的，她说，我思来想去也别纠结了，其实这也是放我自己一条生路。很多年前，因为杂志社的编制问题一直没能落实，婉珍决定离开杂志社时，她也是这么心平气和。这就是一个看起来柔弱，内心却极度强大的女人。她的个性和妹妹许梦欣正好相反。婉珍又说，即便没有黄思思，我这日子过得也不尽舒心，她的出现反而让我坚定了离婚的念头。婉珍啊，于海怎么说呢？孟安姐，她能怎么说呢？不承认不离婚，却还是照样不回家，非常理直气壮，也非常让人气愤。要不是因为两个孩子，我现在已经搬出来了，可是我总不能就这样搬出来，我也想清高，房子什么的我可以不要，但是孩子们呢？许孟安对婉珍说，婉珍啊，于海说他跟黄思思还没到那一步，只是相互欣赏。孟安姐，这些话你信吗？说着，婉珍掏出手机，拿黄思思跟他的聊天记录给许孟安看。看看这里边有照片，那是在黄思思的公寓拍的。孟安姐，难道于海穿着睡袍在一个单身女人家里待着，只是为了谈谈人生，说说理想吗？我现在就找他聊聊。孟安姐，你现在怀孕了，且不说你平时工作忙，这你爸病了，云杰又快高考了，我的问题是单线程的，你的可是多线程。孟安姐，你帮我找工作我就很感激了，接下来还是靠我自己吧，没什么的，律师我都找好了。对不起婉珍，我孟安姐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要说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，可当初要是我自己不愿意，谁介绍都没用，婚是我要结的，孩子是我要生的，他让我辞职在家带孩子也是我自己答应的，我也想找个冤大头来承担这一切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，能够承担的只有我自己。可是许孟安不愿意看婉珍跟于海就这么离了，他说，婉珍啊，也没有必要说马上就离婚，总得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，也许于海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你知道吗，孟安姐，在杂志社做你实习生那会儿，我特别羡慕你。婉珍自说自话般，似乎不愿意继续之前的话题。你很知性，待人也好，你身边的人都信赖你，喜欢你，所以于海喜欢过你， 这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奇怪。我要是男人，才不会甘心只跟你做同学、当同事、交朋友呢。嗨，婉珍啊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告诉你个秘密吧，你说要把于海介绍给我时，我可开心了。你们大概都不知道，我刚到杂志社不久就喜欢上他了。我以为人的喜好是会变的，现在看来我的没有变，于海的也没有变。那个黄思思果然是有些像你啊。婉珍，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更难过了。孟安姐，你总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这些都是我自己选的。我就是很好奇，应该说这件事我和于海都很好奇，就是当年你为什么选了李林而没有选于海呢？ 此时两个女人已经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，许梦安举着咖啡杯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。嘈杂的后台，一群化着舞台妆的女孩正叽叽喳喳，李云街也挤在他们中间。穿着白色小礼服裙的李云街，她的一头长发挽在脑后，细细的脖梗往上，是妆容精致的脸蛋。 李云街，你可真好看哦。 几个女孩不免发出感叹。李云街用眼角余光扫到了镜子里的自己。是啊，她可真好看。钢琴老师走了进来，看向李云街。 云街，你今天替同学来表演，这事儿跟家里说过了吗？啊，说过的。 李云街站了起来，面露微笑。这是何路教他的，说谎第一要义是相信。就在一个小时前，在补习班里，何路给李云街吃了定心丸。 你自己都不相信，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？放心吧，补习班这边有我们几个帮你顶着，你就大胆的去吧。 钢琴老师拍着手说： 好，准备一下，该上台了，加油。 加油，李云街在心里这么告诉自己。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表演，却也是最后一次。他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在这之后再也不碰钢琴了。 婉珍问许梦安当初为什么没有选于海，这个问题许梦安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。他想说感情的事很复杂，有的异性是只能做朋友，恋爱的前提是情生意动。很显然于海没有给他这种感觉。他还想说感情的事也很简单，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李林的时候就觉得他们之间会有故事，只是在于海的妻子面前谈论于海和自己的过往，这多少有些让许梦安尴尬。40岁之后，许梦安曾经告诉自己要事事妥当，要处处恰当，要把控情绪，要懂得自律。对于许梦安来说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沿着既定轨道飞驰的高铁，继续往前奔就能达到目的地。但是孟安姐，是你的手机在响吗？ 婉珍的问话打断了许梦安的思绪。许梦安拿过电话，看了眼手机屏幕。 思明妈妈。 自从握手会事件之后，思明妈妈颇有跟许梦安老死不相往来的劲头，像这样主动打电话过来，不得不让人诧异。许梦安不但有诧异，隐隐的还有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在思明妈妈这里，许梦安得知女儿第一天上补习班就翘课了。跟着许梦安一起翘课的还有何露和刘思明。秋日的午后，暖阳洒在何露的双肩，她跟一群打扮时髦的同龄人站在一块儿，随着劲爆的音乐响起，他们的肢体仿佛被点燃，做着各种让刘思明眼花缭乱的动作。之前刘思明只知道何露会跳街舞，但是没有想到她跳得这么好。 高冷又毒舌的何露跳起舞来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其实刘思明今天没想翘课的，他还要留下来给李云杰打掩护呢，可是这个数学补习老师的课实在太无聊了，让人昏昏欲睡。好在何露机灵，想了个肚子疼的借口，要刘思明送他去医院，这两个人才欢天喜地地跑了出来。 这两个得意忘形的家伙，他们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那就是王哲也在这个补习班。王哲知道李云杰他们要来上补习班了，甚至还给李云杰占了座，这个座位就在王哲边上，是仅次于他的座位的一块风水宝地。坐在这里离讲台近，能够听清老师的每一句话，而且光线刚刚好，不会暗但也不会刺眼。没有想到李云杰没来，王哲很痛心，颇有些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况味。要是李云杰再这么下去还了得，他的成绩本来就已经不好了。这种时候不打小报告更待何时呢？于是正气凛然的王哲做出了他认为的最理智的选择。 许梦安和思明妈妈在音乐广场碰面了，思明妈妈自然是没有好脸色，两个人在广场一角看到了刘思明、何露等人正教他跳舞呢。只看到那何露正鼓捣着刘思明的胳膊， 太僵硬了吧，放松点来，对对对，往前来点，往我这边来点。 这姿势俩孩子都快抱上了，思明妈妈也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上去，一把推开了何露，何露被推倒在地。 哎，你谁呀、啊、你？ 边上几个孩子走了上来。 你凭什么打人？ 就是凭什么呀？ 思明妈妈很快用语言表明了自己的身份。 刘思明，你是要气死我啊？是不是我死了你才会高兴？好好的补习班不上，跑这里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混在一起，你！哎， 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 刘思明觉得特别的丢人。思明妈妈那句乱七八糟，彻底惹怒了这些孩子，加上他刚才又对何露动了粗，一干人立时围住了他。许梦安扶起了何露， 你们可别闹事啊！谁让他推我的啊？何露翻着小白眼儿。许梦安问：“云杰呢？”“ 我怎么知道？” 何露轻轻甩开许梦安的手，加入了围堵思明妈妈的大军。 孩子们跟思明妈妈开始了唇枪舌战，从自由谈到人权，从艺术谈到舞蹈，从减负谈到补习。别说思明妈妈了，就是许梦安也听得大开眼界。这哪是一群孩子，这分明就是一群辩手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每个孩子都在表达自己的想法。那些想法是许梦安小时候不曾有过的。这场辩论会接近尾声时，众人才发现刘思明早就走了。孩子们就笑，对思明妈妈说， 瞧见没，你把你儿子都气走了。 就是思明的妈妈撒丫子就赶紧去找啊。孩子们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似的，开了音乐要继续跳舞。许梦安一把拉过何露， 何露啊，你总得告诉我云街在哪儿吧。 何露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 哎呀，我保证不骂云街，这总可以了吧。 许梦安妥协了，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对一个孩子妥协。 何露抬手看表笑着说，行，反正就算我跟你说了也来不及了。什么就来不及了？何露，是这样的，云街在青少年宫今天有个汇报演出，他跟人表演四手联弹，可精彩了。他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何露耸耸肩，你们当妈妈的都这样了，告诉你们了，这个不许那个不能，不告诉你们，你们又讲怎么不跟我说，反正你们说的什么都是对的，你们是真理，你们至高无上呗。何露说完摆动着肢体，鱿鱼一般跃入了跳舞的人群。许梦安看着何露，看着这些孩子，愣了半晌才转身离开。 李云街深呼吸着， 和小智一起上了台，鞠躬，掌声响起。他们坐到钢琴旁，舞台的灯全都暗了下来，然后有束光打到钢琴上，打到了他们的身上。黑白分明的琴键此时看来既熟悉又陌生。掌声停止了，全场安静。小智朝李云街点点头，他们要开始表演了。这曲子对许梦安来说并不陌生，是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里面香伦和小雨的四手联弹。他自认不是古板的母亲，也乐于去接受新鲜的事物。他知道什么是弹幕，甚至还去了解过二次元。可是此时站在台下的许梦安感觉自己跟女儿隔着好几个次元。 你也来了，两个孩子弹得真好。 这是小智的妈妈在悄声跟许梦安说话。 是啊。 许梦安低声应着，他没想到舞台上的女儿是那么有魅力。那袭小白裙，那在琴键上翻飞的手指，那陶醉的神情，那在灯光下丝丝分明的黑发。 李云街是美好的，这样的美好让许梦安觉得自己把什么给他都可以。我们一定要好好努力，将来给云街最好的生活，让他由着自己性子活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 这番话是许梦安刚生下李云街时对丈夫李林说的。 现如今想来竟有几分嘲讽。许梦安曾经以为自己会是标新立异、打破传统的母亲，她要跟孩子交朋友，她要让孩子快乐，她是新时代的好妈妈。这时掌声雷动，小智妈妈推了许梦安一把，去啊，赶紧上台献花呀。花？许梦安没有花。小智妈妈笑着说，没事儿，我早就准备了，两个孩子都有。李云街没有想到老妈会来，只见老妈的表情怪怪的，像是在笑却又是哭，她想拥抱李云街却又在躲。啊，可能怀孕的女人都这样吧。何露说过，何露妈妈怀二胎的时候就很是阴晴不定。李云街看着跟木头人似的许梦安，她说，妈，这花是给我的吗？许梦安将花束放到女儿的怀里。啊，祝贺你云街，你今天真美。李云街甜甜地笑了，她说，妈，我知道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哦嘿妈妈，那天你再一次为我悄悄流下泪，你可知道它已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，你看我是那难受 的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 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